心向后，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。来呀来，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误。当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，感动得要哭，很久没哭，不是为天大的心。

按下静音，选择最激烈的无声抗议。你比谁都清楚，真心离伤心最近，感情细腻竟是命运伏笔。 世界天长长，夜里

随心所欲，先推翻逻辑，抵抗我顺从，要追随内心才是真理。跳出莲花心脏力气，你有没有鄙视自己？我的不爽就没意义，做人又何必太委屈，赢得了内心的铜墙铁壁，我怕后来是磨刀枪剑戟。要活得一世孤立，粉碎所谓的宿命，身怀绝技能飞檐走壁，不要轻易否定你自己。要活得一世孤立，就选择倔强到底，也会烧也烧不尽勇气，让春风吹来看我傲立在天地。 张伟的《一世独立》作为他新专辑《张伟是谁》当中的主打歌，张伟也是唱出了他自己的心声了。而这张专辑呢，也得到了台湾金曲奖最佳制作人捞仔的鼎力制作。接下来听到这一位，他是消失了很长的时间，而最近呢是出来发新专辑了。最近有很多消失过一段时间的歌手啊，一一的发专辑，然后参加真人秀，出现在大家的面前。徐怀钰当然就是其中一位了。来听到这一首《啦啦啦》。 谁也不准先离开，秘密全部说出来，不偷偷谈恋爱。谁也不准不愉快。 Hey!

还记得以前听这首歌就是因为喜欢他这个人，唱什么或者好不好听好像也不太重要，这就是追星了，对不对？这是赵薇的一首歌曲《爱情大魔咒》。可是最近小军翻出了他之前的一些专辑，然后一首一首来听，会发现其实他的几张专辑现在看来应该算得上是绝对的良心之作了，因为当时最好的资源都用在了他的身上，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。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，节目开始啦。接下来听歌是林俊杰《你有没有过》，这是电影《破风》的主题曲，他的专辑质量真的算不错的了。 都什么时候了，当照对下了，你还坐在这夜、等天气或心情不见了，风捂住了耳朵，不懂不懂不不懂，听听心跳声、有一天世界会斑驳、回忆只会说有每段故事都值得， 这是由彭于晏、崔始源还有窦骁主演的电影《破风》的主题曲《你有没有过》，也是林俊杰为电影量身制作的一首歌曲。而这首歌描写的就是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所经历的烦恼啊、跌撞啊还有考验。很喜欢里面一句歌词，说的是不被看好的青春才叫做成长，只要不怕成长所带来的风雨，最终都能顺利的抵达终点。继续来听许慧欣《爱情抗体》。 我不知道今天星期只是个坏天气，一年有一天忽然又想到你，翻翻小说弹一弹钢琴。

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阳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静茹的宁夏，这是由李正帆谱曲，五月天编曲的一首歌曲。可能大多数人都知道这首歌其实是讲的宁静的夏天，但是它和宁夏这个地方其实也有一定关系的。在04年的时候，李正帆是去了趟宁夏的一个中学，然后当时就看到黄土高原上只有蓝天、绿树、黄土这三个颜色，然后那里的孩子呢可能没有看过史努比啊，也不知道什么是可口可乐，但是孩子们的那种纯真质朴就打动了李正帆范老师，就在短短相处三天之后呢，他就写下了《宁夏》这样的一首很清新的歌曲。接下来依然是很清新的三位哈，我们的三小只 TFBOYS 带来的《宠爱》。 小小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，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。你眨着大大的眼睛，哦，那么可爱，说话的手往哪儿摆？每天上课下课都会有你的陪伴，每一秒内容我都很喜欢。

吞噬着我的心，爱上你，我失去了自己。爱的那么认真，爱的那么认真，可还是听见了你说不可能。已经十几年没下雪的上海，突然飘雪，就在你说了分手的瞬间。雪下的那么深，下的那么认真，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。我并不在乎自己究竟多伤痕累累，可我在乎今后你有谁陪。 薛之谦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《认真的雪》，那天在看他的微博，看到一个趣事儿啊，说他在上海打车去他自己开的那家火锅店，然后司机呢表明，哎，知道是一个明星开的，但是呢就说不上名字。后来呢，车上又播起了芊芊最近新的 EP 当中的歌，还表示欣赏。只是呢，直到薛之谦下车啊，这个司机也没有认出他来。也许呢，薛之谦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这样，有几首代表作呢很熟悉，可是对这个人呢却慢慢的给陌生了。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些组合，如果他们打车的话应该也很难被认出来，因为大家习惯熟歌却人不熟。比如说这个组合，他们叫做哥哥妹妹，你可能真不记得他们的长相，可是这首歌你一定熟悉，叫做 Say Forever， 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啦。好啦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想你变 情随风暴。